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击。我就真是了，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半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我们两位做客嘉宾刘颖浩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颖。 听众朋友们，我是浩南。 吃了感冒药确实有效果。 我觉得我们俩这声怎么就是像何大壮啊？ 何大壮， 合起来就是大壮啊！你一个都够壮的，合起来能不大壮吗？ 好一点，由于这两天吃药好多了，好多了， 好多了。所以 鼻子更不通了。 好，我们的两位嘉宾今天既然做客，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是这个相声当中的基本功。 哎， 前两期说了这个说，也说了学， 对， 今天来说说这个唱吧。 哎，好啊。 你看， 我最喜欢说这个唱， 对，又有发言权，他基本这药白吃了。 不，他不会，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要说到唱的话，应该是我们逗哏演员，我们的大师哥应该是多说话。 尤其大师哥，你看，大师哥因为是李金斗老师的徒弟嘛，又是大徒弟，他的这个京剧唱的还是很好的。 不，他主要是什么呀？他的腿子活表演的好。 何为腿子活，浩南？ 具体说腿子活，这个你来。 这球踢给你了。 腿子活呢，就是需要 腿子王嘛， 顾名思义嘛，就是需要在台上大幅度表演的调度， 对， 比如说需要道具，需要去从另一个人物跨度到另一个人物，需要动起来，顾名思义，腿子活，但是过去呢，传统相声里的腿子活呢，都以绝大部分与京剧为主，就京剧内容里，我们把它改编到相声段子里，需要两个相声演员来演京剧里边演唱那段里面那个人物，所以呢，需要活动啊，需要 跑圆场啊，需要跟着家伙点唱啊，所以这叫腿子活。 嗯，那今天上半时段，其实我就留言给我和浩南讲了讲这个腿子活是怎么回事。 对， 那我们就让他表演一个， 好， 让他上台踢踢腿。 没错， 行吗？ 好， 你来推荐一段。 我觉得一下午你们俩怎么那么解气？ 推荐一段。 我觉得咱们就听他的捉放曹吧。 对，这段作品是刘颖跟他的师傅， 不是跟陈永泉老师。 哦，对，陈永泉老师甘当绿叶为刘颖捧的作品。 对对对。 好，送出这段腿子活捉放曹。 我说你这学嘛什么呢？ 您这是演出场所吧？ 对，我们这是中国相声俱乐部。 哎，太好了太好了。这么看起来您是一位演员。 什么 演员？ 演员 啊， 我们这是汤圆。 汤圆干嘛呀？ 汤圆叫演员的吗？ 就站台上搞演出的那个， 那叫演员。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您是一位演员。 对， 您是什么演员？ 我是相声演员。 我跟您差不多。 哦，你也是相声演员 啊？不，京剧演员。 哦，你是搞京剧的？ 哎，京剧表演艺术家吗？ 嚯 啊，也可以说我是一位明星。 我瞧你像贼星。 我还是位教授。 我瞧你像野兽。什么呀，我又是明星我又教授了，哪儿啊？ 您知道北京有个中国戏曲学院吗？ 那是培养戏曲人才的高等学府。 对呀，我就那儿毕的。 你什么？ 我那儿毕的。 咱们差不多。 哦，您也那儿毕的。 我那儿砍的。 那像话？ 那有像毕的吗？ 那是毕业的，简称，这不是毕的吗？ 没有这么简称的。 哎，我那毕业的， 那可培养了不少高级人才啊。 哦，您知道几位？ 当然知道了。嗯，你像那个当红的老生于魁智。 哎呦，我们同学，那是我们大师哥。 哦，还有那个球派的再传弟子孟广禄， 我们同学。 还有那个梅派大青衣李胜素， 我们同学。 你姓什么呀？ 我姓刘。 你叫什么呀？ 刘产。 什么？ 刘产。 那咱们差不多。 您是 怀孕。 有叫怀孕的吗？ 是他得先怀孕后流产。 您想哪儿去了？我是文刀刘，不是生产的产。 哪产呢？ 产东西的产。 哦，当错字讲的。 会的京剧特别多。 哦， 特多。 哎，您是搞哪行的？ 我全行。 全行 啊，全行。我搁哪儿哪儿成。 你都哪儿行啊？ 啊，你看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拉大幕，扫后排，清理厕所，我全来。 哦，碎催呀、啊？ 什么碎催？就全活都会。 我你的专业。你这是唱哪功的？ 哦，您问那是正功。 哎， 您得问正功，我知道。咱正功，铜锤花脸，啊？ 哦，您看，今儿碰巧了 啊！ 我这个人也喜欢京剧。 哦，您也做过科？ 没，我是业余演员，票友。 业余的？ 对， 喜欢 啊。 那您是唱哪一行呢？ 我唱正功老生的。 唱老生的？ 哎， 行啊，没问题。有时间我带您唱一出、哦、带您过过戏瘾，让您玩玩吧，是不是？ 这位口气太大了。 有时间。 我今儿就有时间。您看咱们二位能不能合演一出？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二位在这当着各位唱一出京剧？ 对。 好，好，满足您的要求。 嗯， 这个您挑戏。 怎么我挑戏啊？ 您挑戏，我会的戏多呀，我会十万多出呢。 有那么些个吗？ 你知道我挑出来，你又不会，当着这些人，是不是？您面子往哪儿放？您挑戏，我跟着您走。您说唱什么，我跟着来，戏得。 哦，好， 是不是？ 好，好， 您挑戏， 我挑戏啊。 您挑， 那咱们唱一出铜锤老生正功戏《捉放曹》怎么样？ 好戏，好戏。不过这个戏太长， 没关系，咱们掐去两头， 不唱当件。 哎，那就甭唱了。 您的意思？ 唱当件啊？ 哪点儿？ 公堂一折， 这儿是不是最精彩？ 戏胡， 剧中人物恐怕您不太清楚。 那怎么会不清楚呢？ 知道， 捉放曹首先得有曹操。 对呀、啊，这曹操， 铜锤花脸， 这是我的正功活啊。 您来， 我来。还有一谁？ 还有一个中毛县令陈宫， 这是 正宫老生， 您合适， 我来。 您合适，您合适。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我赶不过来，您能不能给带一个？ 我带下来了，我带下来了， 带来了。 没问题，没问题。 那好，那咱把桌子往后抬一点。 抬桌子干嘛呀？ 咱分出前后台了呀。 哦，这还有前后台。 对， 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呢？ 桌子前头为前台， 哦， 桌后头为后台。那边人上场门，这边人下场门。 哦， 哎，我还得准备一把椅子。 哎，拿椅子。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这椅子待会儿一坐多舒服，是吧？ 对对， 这椅子， 一会儿这会儿我坐。 哎， 这是我的小座儿， 姜是老的了，老头还没唱呢，先弄把椅子坐。哎，那咱们就开始唱了。 对对对， 咱们二位唱戏，他得穿着衣服唱吧？ 哎。有不穿衣服唱的吗？ 也不业余的，您不懂了，不是唱戏呀、啊？你得穿着唱戏的衣服 啊， 红的、花的、绿的。这底下这还有水浪，还有一太阳呢。 您说那叫行头 啊？说行头，我怕您听不懂。 我连行头都不懂啊？ 有吗？行头 没有， 完了，唱不了了。 唱得了，咱就素身唱。 素身， 哎， 这大褂代替了。 对， 哦，那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那吹的、拉的、打的那个， 那叫场面。 有吗？ 没有， 没场面更唱不了了。 唱得了啊？ 怎么唱？ 咱们用嘴打呀。 用嘴打。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给我打家伙呀。 啊，那行那行 啊， 咱们就准备唱吧。 咱们归到后台。 哎，好好 好, 好。 哎，我叫板，您给我打家伙。 我打家伙 啊啊！ 打什么家伙？ 小锣啊。 哦，您来吧。 哎， 没问题，错不了啊。您来。小锣，小锣。小罗， 小罗还老罗呢， 可您这说小罗， 小罗那得打响了，大得， 您告诉我大得不就完了吗？你老说这黑话，我们哪听得懂啊？ 这叫黑话呀！ 来来来来， 我东直门等你了啊！ 啊，您先去吧。 什么？我先去？ 怎么了？ 我这一套袖，你就别打了。 您这是什么 套袖？ 嗨，我以为那是轰苍蝇呢。 嗨， 这 我招苍蝇了。官居县的里，云里边判断员啊。 行啊， 头戴乌纱双翅飘， 就对了。 礼宾不信鲁逍遥， 净捡好听的说。 虽然七品郎官小， 还像官小呢。 一点担心保汉的朝。 哎呦，这家伙是保皇派吧？ 谁保皇派 啊？那我怎么着？ 你打家伙呀、啊？ 等等。 下官 等等， 新臣 等等， 民工 等等， 子公台 等等， 你叫快呆呆呀、啊？ 那怎么着？ 我这儿一造反，你就别打了。 哦，您一说话我就不打了。 哎， 说清楚了就行了。 官居中保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死阔曹操，使我命王顺登死门盘查，偏到这般时候未见究竟，只有左右 宝贝 右 伺候了， 等等， 住手！ 哟， 伺候了， 等等， 你叫会呆呆呀？ 不是，那您说我怎么着？ 你这小花脸王顺该上了。 您说清楚了， 那还用说、啊？ 你不交代明白，我哪知道？来吧， 对呀， 哟， 伺候了， 文顺， 回家。 哟，什么意思？ 你这王顺是小花脸，你得啊。 你得这么上， 您一次性说好了好不好？ 那还用说呀？ 知道你说这多耽误工夫，再来。 对呀、啊，伺候了。抬抬令定台， 啊！ 抬抬令定台， 啊！ 你就知道啊啥呀？你这还有两句词儿呢。 什么词儿？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 哦，这就没问题了。咱们再来一遍。 对呀、啊，伺候了。抬抬令定台，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饼子呀。还面包呢 啊！面包太爷吃 什么面包啊？饼报啊！ 捉拿曹操是禀告太爷吃。 抬抬令定抬，这倒好不愿意了。说话呀、 啊？说什么呀？ 参见太爷。 罢了、 哦。谁见谁呀、啊？ 那么谁见谁呀、 啊？你见我。 您倒坐下呀。参见太爷。 罢了， 罢了就罢了。 哎，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啊，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县西从何来？ 昨晚您太太给您生个大胖小子。 嗨、哎，你提这干什么呀？ 哎，您七十多岁，老来得子，肾不亏呀，爷们儿。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忧国为证。 扇子为证。 扇子。 那是 宝剑为证 啊！宝剑为证， 臣上来。 太爷过目。 乌乌鸦 要死， 你才要死呢！ 不是，那怎么乌乌鸦呀、 啊？你什么都不懂。 我流产，我什么都不懂。 你认为流产了？因为我扯着曹操这把宝剑 啊， 我心里害怕。 哦，您扯着这把宝剑，您心里害怕？ 对， 昨晚玩手枪都不害怕 呀？多了呢，宝剑入库。 啊，宝剑入库了。 下面领赏 啊！甭赏了，呵呵，您请我搓一顿得了。 哦，馋了。 嗯， 来。 哎呦， 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押谁？ 曹操。 曹操没来 啊？多趟曹操没来。 曹操这不是上旁边鬼街吃麻辣龙虾去了？ 怎么样？你扮演的曹操该上场了。 哦，我扮演的曹操该上场了。 对， 这是我的正工活。 对呀、啊。 那么这王顺呢？ 就放这儿了。 不管了。从现在开始，我是曹操。 对， 那我得化好妆。 好， 化好妆。 哎。这个角儿化妆呢，他准保是与众不同，他得有独到之处。您等待会儿他化完妆，您这么一瞧，那准得有点特殊的地方。哎，您看看，这就来了 啊？怎么样？ 我说您这什么相貌啊？ 曹操 啊？ 曹操这帽子这是叫什么名字吗？ 曹操叫风帽、啊。 哎，我戴上曹操这个风帽。 我看你这不像风貌， 那我这像？ 你这像阿拉伯难民， 这不用区别一下吗？区别一下， 代替。 哎，曹操出来他得戴帽子。 哎，对， 曹操出来一戴帽。曹操，您明白吗？ 明白。 我给您说说。 你不用，这我清楚。 清楚。 曹操 对， 首先弓箭得好。 哎，曹操嘛，弓箭得好， 身上得帅。 帅。 一到白得瓮声瓮气的。郎一银 ，这谁活？ 你的， 您这干嘛呢？ 我这不告诉你吗？ 废话，我这是考考您 啊！ 我这是考考您，你怎么听不出好赖话啊？这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的！呸！ 你看，这倒好，我好心没好意的。 来吧，来，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来，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垒筐，一切切筐。 来，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垒筐，一切切筐。 来人， 哟，来了， 来了， 啊，请坐，请坐， 您客气，您客气。 哎呀，老没见了， 可不是嘛， 家族好 啊，听您问谁了？ 老爷子好， 不错不错， 老太太好， 托您的福， 孩儿们都好， 身子骨还行， 你起来吧你， 什么意思？ 你跑这串门来了？ 怎么了？ 到中台口，你这还有四句唱呢？ 是啊，是啊，我这是有四句唱啊。 那你怎么不唱啊？ 我不能唱啊。 怎么？ 啊，不，您不知道，我们专业的他有这个讲究，有这个规矩啊。咱们呢，两个人把这个四句咱们对一对啊，对一对。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是呗？ 那不行，您不懂，这是我们专业的规矩，我们尊重老前辈，是不是？您的岁数那么大，我尊重您，我尊重您，我可以向您学习啊。我向您看齐，您说一说，您唱一唱，您这个四句的头一句，我听听。要好，我向您学习。是不是？您来了，头您那头一句我听听。好，我向您学习。 回去啊， 回去，你来，我听听。 赤龙潭日虎穴，多山爱壁虎。 耶，跟我的一样啊！ 啊，就这么唱 啊，就按那唱，来唱二句，二句，二句。 有谁知众某仙此处忘落？ 三句，三句。 我说你哪句不会啊？ 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了吗？三句，快唱三句，三句。三句，来来，没 事， 错不了。 怒冲冲我去把地说来，哎哎呀过。 您看，亏来对一对词句不是吗？ 那怎么？ 您这是第四句。 不，三句。 第四句， 三句。 那四句是？ 嘿，他一句都不会。 不不，来来来，您快来快唱唱，马上来来了，完了，快快。 韩春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您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问题、啊？ 打头来吧！ 哎，将四国曹押上堂来。 来也！ 当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宫内逛一切去逛。 赤龙潭是虎穴，多灾避。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宫内逛一切去逛。 有谁知钟某仙子如网络，怒冲冲我且把 大大 这地说，呀哎呀过好。 哎 哎， 你叫什么好啊？ 我不喊老叫他不鼓掌啊，这不是起带头作用吗？ 好，这人来疯。 哎， 往下唱， 下什么词 啊？ 下边下边怎么着？ 你还有脸给自己叫好呢？我刚告诉你就忘了，你太笨了。 我太笨了 啊！ 我一点都不笨。 你还不笨？ 我都让您给我指指糊涂。 谁给？ 我告诉您，我不玩了。 什么叫 不玩了？不玩了。让大伙儿您看看，是不是还没上呢？老头，先能把椅子坐。 那是我的小座。 我这是什么小座？您就图舒服。你以为我不明白这个吗？你再看我，一会儿演王顺，一会儿演曹操，干嘛？您这累傻小子呢？ 你自个儿挑的角色， 那我自个儿挑，要上咱行，要上咱换换。 怎么换呢？ 我来成功，你演曹操。 哎，不不不不， 我也 坐。我没有换 座 儿讲的， 现在不讲这个， 你没听说过， 坐着就舒服。 你听我说，你 哎，先别站， 等我，等我缝腿儿啊！ 你缝啊！ 韩春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战地阔是此国曹操， 谁知我民何必顾问？ 下面战地阔是此国曹操， 谁知我民何必顾问？ 下面战地阔是此国曹操 啊！是我， 是这是你干嘛？你扮脸啊？谢小孩的呢？ 他哭了。见了本仙，因何不跪？ 谁子儿？ 你呢？ 啊！见了本仙，因何不跪？ 啊呸！ 啊呸呸呸呸呸呸！ 碎嘴子！ 你碎我一口，碎你六口，赚你五口。 哎，这还带赚的？ 从小就不吃亏。 想俺曹操自吃食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的令？ 哈哈，你待怎讲？ 俺是不跪呀、 啊！你是当真不跪？ 当真不跪？ 果然不跪！ 果然不跪！ 讨厌！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这曹操一定是变心了，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哦、我亲爱的曹操、 吹你的吗？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摆 我就直接 想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 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威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半年。 我呢是雅娟，他呢 是刘颖， 他呢 浩南， 我们锵锵三人行哈、一对二，对。所以其实相声发展到现在，因为百年的历史，确实是你像曾经那些失传的老作品，我们现在后人真的是不可能听到了。那所以呢，有的时候这种定义有的时候就得摒弃了，我觉得有时候就别非得八大了、其实以后可能还会新加进去一些腿子活的作品， 对 对，现时期的作品也可以啊。 啊，是是是， 对， 是。我觉得就这种说法呢，应该是什么？提供给相声爱好者，提供给大家喜欢听相声的观众一些呢有意思的一些素材，而不是说我知道这个数字哈，我就要把你考倒，像我们在上学校似的，出一个难题，把这学生考的哑口无言，要作为一个。作为这个考试来说，我就觉得很满足，不是这东西。我觉得希望大家相互交流经验，相互交流信息。如果说您有的信息我们作为专业演员没有不知道的，我们也愿意向您请教， 愿意学习 啊，相互提高。我觉得这样才能够完善我们共同关心和喜爱的这门艺术。 对，而且就是像我们小时候上学一样，就任何知识都是学以致用，活学活用，这一点就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作品呢，也是围绕着我们今天的这主题，就是相声当中的说学逗唱里的唱。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这样的两个相声演员，好像似乎这段时间我们放他的作品比较少，但是也是我们铁路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而且还跟我们这个节目有着很深的渊源。 哎， 对， 你知道是谁了吧？ 当然知道了。 嗯， 他应该是孝林。 李国盛老师，学电台。 这个节目该我们表演了。这段相声啊，大家。哎， 嗯。开了人们的笑脸。 什么？ 带着新的希望去打扮那明天的太阳。真诚和友情传递在我们中间，汗水化作晚霞映天边，春风啊吹绿了原野山岗，尽管明天还会有雨，雨过后天空更晴朗，快快编着生活的旋律，送给你明天的太阳，太阳太阳。 这是香港歌星叶丽仪小姐演唱的歌曲。 这次歌曲节目播送完了。 咱听了半天，感情是电台广播呀。 嘿嘿，这算你说对了。 怎么呢？ 你看我往这一站没有？ 啊， 就是一部收音机。 收音机？ 落地式。 哇，还挺高级。 嘿嘿， 啊，那我得问问。 随便问。 你这耳朵 调谐钮， 眼睛 指示灯， 嘴 喇叭， 那你这鼻子 插座， 嚯，还什么都有。 想听什么节目，一拧调谐钮，立刻就有。 哦，那倒不错，咱试一下。我怎么还带跑电的呀？ 谁让你不安地线呢？ 那你倒说清楚了啊！你这个，插上地线再试一下。还真有声啊！ 嘟， 哎哎， 嘟嘟嘟嘟嘟， 电台报时。 刚才最后一响， 嗯， 是北京时间8:60整。 啊？你说9点不就完了？ 现在是对少年儿童广播时间。 啊，少儿节目。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嗯， 小朋友们，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嘿，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老爷爷好。 你们认识我吗？ 不认识。 不认识啊？ 哎， 回家问问你爸爸。哎， 就问我爸爸干嘛呀？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哇，这可有年头了。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啊，讲什么呀？ 你们猜。 那猜不着。 猜不着。 嗯 啊，那就对了。 猜不着怎么倒对了？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哎，这叫什么节目啊？这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这就完了。 拜拜。 什么呀这是？你说换一台吧。 孝林广播电台 哪有这台呀？ 现在是每周一歌节目时间。 哦， 在这次节目里，请您欣赏电影《少年犯》中的主题歌《心声》。 嘿，这歌好听。 妈妈，妈妈，儿今天叫一声妈，禁不住泪如雨下。高墙内春秋几度，妈妈呀，你墙外哭叹，泪血染白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像昨天儿像脱缰的野马，狂风暴雨乱踢乱踏。妈妈呀，儿跌进激流，几番身负不能自拔，几番身负不能自拔，却恰似狂风暴雨。吹折了潍坊的花。妈妈 Do you remember？ 哎， 上帝嘞，在莫西梅黑布朗米。 行了，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对不起，刚才是串台了。 嗨，我说怎么那么乱呢？你 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行，还什么内容都有。 在这次节目里，嗯，向您介绍北京曲艺团的一对相声演员。 哦，介绍哪对演员？ 相声演员孝林， 嗯， 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 哦，是他。 他口齿伶俐， 嗯， 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嘿，全是好词儿。 相声演员李国盛。 哎，啊，还有我呢。 李国盛， 嗯， 五官端正，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倒长着。 啊，你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此人患有肥胖症。 呵， 于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嘿呀，哎呀，到我这儿寻人启事了。 面谢。 谢什么呀？你就换一台吧。 面名福音，福音，福音，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嘿嘿，广告节目。 肥胖， 嗯， 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 那当然， 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 对， MTL 公司最近研制出最新减肥偏方， 啊， 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99.99%。 呵，还真灵。 即将向全国推广， 嗯， 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啊，这是什么偏方？ 半年别吃饭。 啊啊！ 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本偏方只治肥胖，不管生死。 没听说过。 半年别吃饭。 行了， 半年。青岛市四季工人俱乐部广播电台 啊，还怎么又改直线广播了？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哎，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 在座的观众点播什么歌曲，本台将演唱什么歌曲。 呵啊，这个节目太好了啊，您爱听什么歌您就嚷，然后他这儿就给您播。这不错啊。喜欢听什么歌？一把火。这就是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啊，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行了，大家这儿听着挺入神的，怎么没声了？ 这叫渐弱唱法。 呵，我还以为他这儿倒气儿呢。你 请您继续点播 啊。还爱听什么歌？还有爱听的吗？点什么？济公。济公是济公主题歌。 鞋儿破， 你看 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 弥陀佛。行了，怎么又没声了？ 后半部分本台安排在今天晚上12:98时播出。 哪有你这么播歌的呀？ 这是本台的特点。 这特点呢，趁早换一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怎么着， 我们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大家转播。 哦，转播什么？ 世界玻璃杯足球赛 啊。哪有这球赛啊？ 这场世界玻璃杯足球赛，是由欧洲足球队对亚洲足球队， 瞧这级别还挺高。 现在双方运动员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步入了比赛的场地。 哦，运动员入场了。还没开始呢就踢死一个。 大家请看 啊， 欧洲运动员他们穿的是 什么？ 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 呵，怎么穿这个呀？你现在 亚洲运动员穿的是 啊， 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 嘿，这别扭劲儿的。 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 啊， 太阳一照，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非常漂亮。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亚洲队非常好看。白色红字红边红道运动衫，白裤白袜白鞋，红鞋带的欧洲队动作非常协调。蓝色黄字黄边黄道运动衫，蓝裤蓝袜蓝鞋，黄鞋带的亚洲队动作非常可爱。 哇，穿这个费嘴皮子。 裁判员鸣笛，首先由欧洲队开球， 比赛开始了。 我们向大家介绍欧洲队开球的这个运动员， 他是谁？ 这是欧洲著名的球星，八号，踢里， 踢里， 首先由霹雳开球， 哦， 霹雳把球传给了前卫，前卫传给了边锋，边锋一个大脚传给了九号，塌了 啊， 塌了又回传给霹雳，霹雳塌拉配合的非常巧妙， 哇， 塌拉带球向前盘带， 嗯， 一个长传，哎呀，这个球传的不好， 哟， 被亚洲队著名的球星三号西利阻截了下来，西利停球以后 啊， 向前盘带，欧洲队三个队员向前阻截，西利把球向回传，传给了四号，花了。 哇， 花了又回中的犀利，稀里哗啦配合的非常默契。 哈哈，这是什么名字？ 这不是踢了他了， 嗯， 这不是稀里哗啦，踢了他了，稀里哗啦，踢了他了，稀里哗啦，踢了他了，稀里哗啦，踢了他了，稀里哗啦，踢了他了，稀里哗啦，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样的结果， 玻璃杯全碎喽。 冲这名字就得碎。 经过90分钟的激战 啊， 比赛结果是 几比几？ 明天的体育节目中播出。 哈哈，又白费劲了。 下面是香港歌星演唱的歌曲 啊，什么歌？ Disco 皇后。 嗨，您甭鼓掌，我就不爱听这歌，我这人身体不好，心脏有毛病，咱换一台吧，换一别的。 下面是广东歌星演唱的歌曲， 听这个 Disco 皇后。 嗨，我听不了这歌啊，等我这心脏有毛病啊，你干脆再换一台吧。 下面是上海歌星演唱的歌曲， 听这个 Disco 皇后。 呵，仨歌星会一个歌啊，什么呀，再换一台。 本收音机今天全是Disco 皇后 啊，那我给你关上， 关了我也唱，吼吼吼，跳个迪斯科，嘿，你看他 这这没完了。 不同的歌曲啊， 啊， 在表达着不同的情感， 是这样。 您看，在去年春节联欢会上 啊， 香港的张明敏先生一曲《我的中国心》就唱出了广大海外侨胞的心情 啊。啊，这首歌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好的歌曲也是不胫而走啊！ 啊，大家都很爱听这歌啊， 是吗？ 既然你提出来了， 怎么着？ 现在你就给我们唱一唱这首歌。 哎呦， 不行不行，唱唱唱！大家欢迎，爱听。 不是，这首歌我刚刚学会 啊。啊，学会了就行了。 不是，你要想听，咱们上后台唱去，别当着观众献丑啊。 那咱主要是让大家听啊。 主要是让大家听，我也不能唱啊。 你为什么不能唱啊？ 我 啊， 我学的太像了。 哎，啊。这不正合适吗？ 我学的太不像了。 啊，你也别客气。 怎么着？ 我们就爱听这歌， 就爱听这歌。 对， 要不好，我就再为大家演唱这首张明敏先生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嗯， 那既然是这样， 怎么着？ 我给你来了节奏，怎么样？ 那好啊， 打两下， 来来， 试试 试试啊。 好， 嗯， 和三字在我梦里。 啪啪啪！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啪啪啪！ 何时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啪啪啪啪 啪啪！中虽然存在身。 啪啪啪！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啪啪啪！ 我的祖。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牵记，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心中一样情留在心里的血， 叭叭叭，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叭叭叭， 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亲爱的朋友， 哎，姐，嗯，这还有讲话呢。 亲爱的来宾 啊，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电视台对我的邀请， 嗯， 我还要感谢在座的工作人员 啊， 大家对我还不太了解 啊，电视上我们都见过， 但是我还要自我介绍一下。 哦，那你谈一谈。 我是香港议员， 对， 是个安徽姑娘，我叫西秀兰 啊。 听众朋友，我们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两位名家带来的这个学电台，让大家伙儿也再一次感受到这电台的工作也是乐趣无穷哈。 没错， 那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做客主持刘颖浩南， 谢谢雅娟，谢谢各位听众， 咱明儿见了， 明儿见。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冻寒。来到了夏天，把它挂在手上，是种孤单。你的眼神已经停止发光， 少的轻狂，青春的荒唐，如愿背负你的期望，一心想飞到远方，不舍的成长，无知的代价，